好歡迎 Octa Channel， 透過整個禮拜終於又開開節目了。今個禮拜就講電影， 又話 Remo 錄音嘅，冇 玩啦、 啊， 攰死曬，成日死啊， 殺錯啊， 廿幾度嘅天氣嚇，跑十五個鐘啊，跑完之後全身咧， 廿幾度好正常啫嘛， 跑五個鐘廿幾度好痛苦嘅，跑拉松你冇玩啦、 啊，廿幾度正常啊， 黐線， 馬拉松最高殿堂嘅係卅度之下跑啦、啊， 黐下線，奧運啦、啊，你不殺殺去不學去窄房啦，冇玩啦、啊， 唔係奧運不嬲都卅度。夏天跑啊！ 因為要扎房啦，搬咗去。而家叫東京，叫下年嘅喺東京跑馬拉松，只一個就係三月頭嘅東京馬拉松。而扎房有兩個馬拉松啦，六月八月。 啊、大佬，你真係叫夏季奧林匹克喺東京跑馬拉松會死人、 啊。六月東京係會死啊！就係朝頭早五點起身，都成廿幾度。 呢、這個時間起跑得香港嘅啫。 唔係有香港又有啲唔同嘅，香港就仲要濕啲。 香港就嘥鳩氣啦， 我跑完五個鐘頭之後，我全身咧係充滿曬鹽粒㗎，因為又冇風，喺近海邊，啲海一吹又乾，結果又翻嚟。 咩？ 好啦，即係今集其實講馬拉松嘅，冇錯。 唔講馬拉松啦，好啦，講翻啲又講下電影嘅，係講兩套西片先啦，因為動畫電影同埋同動畫相關電影就另一 part 嚟嘅。讲咗，首先按时间再讲一套好简单讲完嘅嘢。 咩？ 魂斗罗。 讲两件大只佬咯。 魂斗罗。 讲魂斗罗咯。 系讲咗，讲咗阿小龙先。Rambo。两句咁剧情咧，基本上可以列入属于 Rambo 除咗第一集之外，其他集所有剧情咁样咯。 有，但系今日佢呢样佢杀神式嘅剧情咯，两句讲完嗰种咯，就系、是、黑帮反派杀咗 Rambo 个契女，咁样嘅Rambo 杀咗成个黑帮，讲完 讲即系唔好讲咁多啦，一句讲实，不作死不会死咯。 都系咁啊吓，唔系咁样又唔知啊嘛，呢样嘢就真系，起码剧情嚟啊嘛，不就呢个系主题剧情呢样嘢嘅。剧情非常简单咯，头先讲完啦。呢套嘢就 唔系咁嘅，其实问下你，咁佢啲特技啊， 唔系佢睇佢其实特技系睇佢咪咩？打就好睇嘅，因为佢同佢嘅玩法同杀神唔同，因为杀神嗰种玩法咧就咩花式杀人技巧同埋 Q 卡嘅玩，佢就 Q 卡就一定少过杀神嘅，杀神你发现到杀人嗰啲咧系一枪一件，两枪两件，三有时一枪三件嗰啲打法，佢就猎奇杀人嘅，陷阱啊，割肚开枪啊，挖眼嗰啲，总之又系有几猎奇几猎奇。你心情唔好时喺度好痛快，喺杀得。最后嗰幕尤其是最后嗰幕，佢割开反派个肚，挖佢心出嚟嗰下咧，哇，正啊，好过瘾啊！ 而家讲紧 Rambo 定讲杀神啊 ？Rambo 咯，杀神冇嘢嘅，杀神杀神系讲靓嘅，其实，因为杀神本身佢追求嗰种系叫做爽快、干净利落嘅，同埋有啲近乎有一次参考咗香港动作片嗰种美感。 咁讲真，我就虽然冇点睇 Rambo， 但 Rambo 不嬲都崇尚嗰种就系唔系系以暴易暴，系真系崇尚啊！喺作品入边，佢 film 就系你政府嗰啲全部嘢冇胆做唔到嘢啊嘛，我自己搞掂算嗰只咯。因为其实就头一集就是、根本佢反政府噶嘛。 理论上 Rambo 仲系一个普通人嚟嘅，理论上。 今集佢就講咗佢就係佢個佢係住喺英國嗰度，應該係係咪 啊 唔係佢嘅南 美， 唔係北美洲南面，應該即係近接墨西哥邊境嘅。 根本就係講話呢啲。 咁咧就因為佢個契女就去墨西哥城揾老豆，結果俾個黑幫捉鬼咗去再做雞，又約打毒針毒死咗，咁樣無一路之下就引翻墨西哥黑幫過嚟美國殺，然後喺個農場開大開殺戒，有陷阱啊、插山啊，砰砰咁樣打。是超好看的，因為你跟殺神的玩法咯，對於你完全不用腦的，不懂劇情的，也都沒有任何反駁位的， 根本沒有故事， 沒有劇情， 怎樣有反駁呢？ 有的，有時候有劇情都可以有反駁位，很離譜的東西，不要低估那些白癡編劇的天才， 這套就帶來的劇會先 難講。這套就我看了挺滿意的，我不會要求他有什麼，總之就爽一個零鐘頭，咁觀能刺激，挖肚開眼，成個人飛咗出嚟，啲腸飆曬出嚟嗰啲，即係睇開 Rambo 少少啲咩嘢嘅話，佢俾足你就唔簡單。好，咁五分鐘講完噶啦，咁就講下今日比較多嘢講嘅《未來戰士六》 三 六啊 三。 是我唔知系咪三啊，因为佢好奇怪嘅呢剧情，我觉得系佢就话，因为阿詹姆斯金马伦嘅监制就话， 依次是未来战士二之后，但系我睇佢点都好似接唔到剧情嘅，点解？ 点会接唔到啊？ 点会接唔到啊？ 嗱，未来战士二就系州长翻嚟保护咗僆仔 John Connor， 就解决咗件事，跟住就举只手机融咗啦。跟住佢咧喺呢集一开始就咩？ 第二只嚟噶，呢只另一只。 唔系你记住，其实《魔童101》咧系量产机嚟嘅，大佬。 好啦，今次翻嚟就讲佢一开头讲佢就杀咗啊，就讲佢撞咗几年之后就杀咗啊 John Connor， 然后跟住有一个过几 十几年， 咁咧就系、是、突然间又喺又今次唔系 Skynet 啦，就另一个组另一个机另一个组织 Legion 定乜鬼唔记得咗？ 唔知总之另一 个机械 Legion 咯 ，Legion 咯，另一个机械组织就派咗另一个机械杀手嚟嚟现在就杀一个靓妹，咁靓咁咧。个靓妹就同埋当年Sarah Connor 一齐一路逃亡，再加个由未来嚟嘅保镖 改造人， 改造人就一路逃亡，咁就揾到州长，然后州长跟住再逃亡，我最后终于打爆咗嗰个未来嚟嘅杀手。剧情咁嘅啫，算系比较多嘢讲嘅。 佢重点嘅点解话系即系话系二？其实点解好多人都话呢只真正第三集咧？当然一来就系话今次系阿詹姆斯·马伦亲自真正嘅第三嘅续作啦，同埋就系因为真系呢个系第二集嘅开出嚟另一条平行世界线。 依开好多平系好多平行世界線。 呢个系好重要的问题，因为三四五系 Skynet， 呢度唔系 Skynet。呢样嘢， 因为当年出三四五就已经有人问嗰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又话即系点讲啊？你手都融鸠埋啦，你今日点嚟咧？即系当然佢哋有尝试去解释，但系都有啲 fans 系唔接受嘅解释啦。吓、咁今次咪话俾你听，系噶，其实今日真系冇咗啦。咁但系因为呢个世界线收束。你总系会有 AI 走出嚟搞嘢嘅，咁你冇咗 Skynet 咪有第二件咯。 即系简单用一个水向低流理论就系，不论你点样改变都好，件事系你系就算冇咗 Skynet 都会有另一个组织出现嘅。 呢个咪世界性收缩理论咯，同样即系而家叫最新 ACG 界最简单可以讲到呢个理论出嚟嘅。其实呢个理论我再都讲过喺命运石入边都讲过。之前 GS 美神已经提过，例如如果话。希特拉被人殺了，即是想拿起之前被人殺了，沒有了這邊的話，調回轉會不知道哪裡，可能是美國會出個魔殺來引起第二，即是引起第四，即之類 的理論，其實一直都有很多人做過。 用一個更加大家應該一定會看過的叮噹第一集，大雄問過了。问叮当，如果你回来改变了我，那你咪不存在？不会的，只不过是叫做你不是娶技能，而是同正义结婚。咁差一样嘢，只不过是叫改变了，但系将结果你最后都系会出现同一件事，系唔会历史唔会改变嘅。叮当咁， 应该系大历史唔会改变 啦，大方向唔会改变噶嘛。呢个叮当水向低流理论啊，最简单嘅呢个系，大家一定睇一睇叮当第一集一定要 历史嘅修正力。亦都有所谓历史修正力，呢个预测系，总之一定会出现嘅事就一定会出现。 嗱，但今次就有啲啱啱地头啦，就系、是，喺佢喺一开头，又派咗个州长出嚟，就杀咗 John Connor。 嗱，我入边解释就系、是，讲真嗱 ，T 一千同期其实系有几期，即系唔止一只 T 八百同时 send 翻过嚟，甚至可以讲话其实。不嬲一直都掉不斷，可能幾隻不斷咁掉，可能有啲去咗唔知平行世界啊，有啲可能喺 唔係平行世界，而家咪有解釋俾你聽，其實一路 keep 住有掉魔童101翻嚟就係唔同嘅時間點。如果唔係點解中途又話俾你聽啦 ，Sarah Connor 中途殺咗咁多隻啫？ 中途 你記住，除咗 Wave 九嚟之前呢十幾年。Sarah Connor keep 住有對 Terminator 噶，即 係 Terminator 切 hunting， 佢係 hunt 緊。 係啊，咁、那個問題就係話 ，OK， 依家就話新嘅 AI 派咗個 Rift 9翻嚟啫。咁之前嗰集邊度嚟？咪就係 Skynet 喺仲有 Skynet 嘅未來嘅時候，一早因為記住嗰邊個時間、那個時間唔係繼續行嘅，佢可能同一時間派咗一批落唔同嘅時間點。咁咪就係炸 T 八百咯。 嗱，我有一樣其實去到呢樣，我就一開頭我其實我睇到一個疑問就係、是，一開頭 John Connor 嗱，因為Terminator 本身嗰個基本嗰個劇情線，即係世界線就係 John Connor 大個咗之後，成為咗翻國軍領袖，隊任咗 Skynet 啊。 係啊， 好啦，喺呢個故仔裏面，少年嘅John Connor 殺死咗，咁邊個隊任 Skynet 咧？ 冇氣 啊！ 卡 力咩冇嚟啦？我問你咩？有冇問題就翻嚟，當你冇翻嚟。你用翻就係、是、你 John Connor 死咗之後，冇人再用 Skyler。咁好簡單就係、是、Skyler 就點解突然間 Skyler 消失咗？邊個應該咧？ 唔係唔係消失咗，你要搞清楚呢、這個都係邏輯問題，好簡單嘅邏輯問題。仲有 Skyler， 即係 T2 時間線之前 ，Judgment Day 仍然存在。你記住 ，John Connor 成為咗反抗軍就唔係即刻贏到 Skyler 㗎，佢係慢慢同 Skyler 打，然之後慢慢攞優勢。Skyler feel 到有危机，先至派 Terminator 翻过去去怼冧。首先就谂住怼冧 John Connor， 衰咗就走嚟怼冧 John Connor。个问题系讲紧，其实嗰段时间喺未来线，系一段好短嘅时间嚟嘅啫。就系、是、喺 John Connor 开始啊，反抗军开始攞到优势，到 Skyler 输为止。呢、這个未来仲系有 Skyler 嘅未来。咁就喺嗰段时间 ，Skyler。在不同即是派回来过去不同时间点就一批 Terminator， 包括 T1 那只 Model Ring 1 T2 的 T1000 和再之后即是现在这个世界线来讲再之后 Sarah Connor 怼冧那只可能是 T1000 或者是 Model Ring 1的 Terminator， 因为没有讲的没有讲明的是那只 C1 就这样派了过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实即理论上你现在看到完了这段新嗰个军团有冇再新嘢派过嚟？未知。Skyler 嗰边仲有冇死剩种嘅 Terminator 未到？都唔知。不过因为呢家就冇咗阿州长，就冇咗坐标，唔知佢点打啦。即系就睇佢有冇下集啦。呢个 series 先会开估啦。但系讲紧嘅系呢个系 Skyler 嘅世界线。但喺而家呢个 moment。停咗噶啦，呢、這个世界线唔会再出现噶啦、嗯。只不过已经做紧嘅嘢 ，Skyler 嗰边已经做咗嘅嘢，成为一个结果喺呢边出现咗，点解嘅啫？纯粹系 我系嗱，我就想问就系点解 Skyler 会突然间唔见咗？ 因为唔系突然之间唔见咗，佢喺依家呢个时间线系直头冇出现。 唔系点解冇出现？因为 都系嗰句，只手都烧埋，啲晶片都冇埋咯。边度嚟个 Skyler 全部即系去到间电脑公司可以有嘅相关资料，全部冇晒。 即系 零 T Two 个结局就话俾你听。将 Skyler 将所有可以成为 Skyler 嘅嘢都 delete 咗啊嘛，咁 Skyler 咪冇出现咯？ 系啦， 系啊 ，T 推个结局系咁讲嘅，其实你记住。 然之后 T3 呢只已即系已经嘅 D 六，而家今次嗰只都系有其他唔同方法达到同样 AI 成为有自我嚟消灭人类结论嘅世界， 唔系，好似唔系其他问题。好簡單嘅啫，因為呢次 Dark Fate 呢一次隻州長隻 Model 一零一係唯一一隻完成咗任務，因為佢裏面有講過嘅 Terminator 要做嘅嘢就係完成任務，完成完任務之後其實係冇任何 program 嘅，咁佢咪有時間有個目，即係點講啊？即係有個空間去 develop 自己人格咯，因為佢終於完成咗目標啦，冇目標咪揾目標咯。咁先至会有人性有性啫嘛。 咩我係话 你之前嗰啲 Terminator 要摸就俾人怼冧咗。 呢个系啊系。 总之就总之全部都系冇完成目标㗎嘛。所以咪令到德菲隻州长成为咗第二点囉。 因为我唔系好太记得 Terminator 2嗰度之后佢系咪因为个晶片呢，我记得晶片好似 晶片同埋隻手都冇晒㗎，全部消嗱一两嗱第一集嗰隻嗰隻手同埋晶片喺间即系佢哋中间找到那個黑人 電子權威，他自己最後的手在搓著，我不知道還等到多久了，然後就啪那個爆炸，整層沒有了，那個爆炸是真的整即將整棟樓炸了的級數來的， 是啊， 是什麼沒有了 Data 和 原材料都沒有了， 那裡就是所有 Data 在那裡裡面， 那陣時未知什麼叫雲端嘛，所以沒有雲端 Map 的， 不是那時候未知 炸了就炸了的了，那 些原材料即是那隻手和晶片拎走了， 是啊，融 走到最後一齊掉了，跟住就然後最後還有一塊 最后啊，州长就系话，仲有我嗰块，然之后自己贴埋落去啊嘛。所以系理论 上 ，Skyler 应该系唔会再存在。 即系喺公式上入到去政府或者入到去可以开发到 Skyler 嘅所有资料，全部冇晒。 O K 啊，咁我翻去查翻先，因为我太耐冇记，因为太耐 唔记得嘅呢啲。 有啊，我翻去睇下，因为咁耐以前嘅呢套片几年前系。 你知唔知？ 呢頭920， 咪就係咯， 唔係啊，真嘅，好多時咧。你睇唔明咧，就与人无尤嘅。佢系预咗你要明，你预咗你记得嘅。咁你唔记得，你要摸你就温书，要摸你就 杀28年前，28前年前嘅片。如果你我唔特登翻睇，我系你唔记得系咪系咪一个问题咧？ 唔知你啦， 都系讲啦。即系今集好多时讲明都系 Kita 旧 fans， 咁你唔记得即系你唔系旧 fans， 你睇唔明都 好 正常。 因为真系好用一样嘢嘅，唔好讲今集好唔好睇住。 咁你不如话翻先，就系呢套片，你唔好你一开始话呢套片唔欢迎嘅，唔欢迎对 Kita 唔够爱嘅人 fans 睇啦。 唔系噶，冇需要讲噶，即系等于你睇开 Marvel。你睇 Avenger， 你冇睇过之前嗰集，你就走去睇 Endgame。 但 系 喂，佢就去几廿个世界线啊？点解佢一二三四五集嘅唔同世界线啊？边几多咁多啊？集佢都唔捻同， 唔使咁捻多噶。佢讲到明，唔系开头啲宣传已经讲到明，唔使你三四五噶啦。咁转翻一二啫嘛。 佢讲到呢次系 屌你啦，即系俾我弹晒啊！你话开世界线开啊，然之后下次你又话开整新界线，然之后又话唔捻同晒。我大佬，我次次玩完就话， 唔系个 Terminator 个特点系咁噶嘛？你唔接受就麻烦，真系走开啦。好老实讲句 ，Terminator 个卖点就系呢样嘢。 就喺旁边，拍股啊，开新嘅世界线，一集又咁样又搵条搵，即系难听咁句，好似外国演员话斋，开新嘅世界线点啊？咪又搵个有今次新桥啦，个只星翼机械人有个笔架出嚟嘅，可以开二嘅。除咗之外，咪咁样。 其实呢有一样嘢真系嘅， 我唔明白你要 讲咩？唔系，我咁你嘢讲话，因为今集咧，其实有一样好重要嘅，喺所有嘅位置嚟讲，佢系有意无意地系将第一二集嘅经典场面、经典剧情 咩有意无意地啫？有意，肯定有意， 肯定有意啊！ 嘅重现，连一开头，其实一开头公路用架铲泥车嚟到喺。公路到斗车呢样嘢，其实真系好有意嗰度喺用架大货T1000用架货车追啊进行啊嗰段好有个感觉，同埋好多例 唔好话好有啦，唔好讲到咁厚啦，一开头全裸抢三抢车就已经系经典啦，我成套由头到尾笑到尾，话俾你听，劲多笑位话俾你听， 梗系笑啦嗰个位。摆到明系玩，摆到明佢就系玩呢样嘢嘅，即系 但系佢系好嘢，因为佢唔系夹硬嚟，佢冇完全重现，佢唔使话又走去讲到明要抢你两一个镜头黑咗之后就已经见到个最底衫裤嘅僆仔，然之后俾人揸部车走，然之后忽紧咯，即系佢冇必要好沉地去重现，咁但系你会心微笑，你有印象你就识笑噶啦，我啲位开。 甚至去到好后最尾决战，特登系净系只手烂咗， 你都摆到明啦，半块面同只手嗰啲摆到明啦，真系 太明显啦呢啲。 第二嗰度咯， 我唔 介只手出嚟， 然之后熔炉，我心谂去到工厂，喂熔炉喺边啊？水坝嚟嘅，但系里边有熔炉，睇预咗其实。 你唔好太差， 一定要有嘅老老实实。 喂，佢咪只要用嗰个搅，系搅拌机定咩？ 搅拌机， 嗰唔系一个锅炉嚟嘅，嗰个旋转锅炉嚟嘅。 你发电厂啊嘛， 水坝发电厂嘛，咁你一定有啲发电嗰个搅拌机。 唔系呢个咪系第一集同第二集最尾点样赢嗰种咯，即系用物理真系硬爆你咯。 即系个破坏快过你回复咪搞掂咯， 唔系因为呢只唔同 T 一千，呢只系真系有骨架喺度嘅。佢就系话难拆佢骨架，就系一定用呢啲第一集点样拆佢骨架啫。最后咪成扎即系用个底，佢开头整车个工厂嗰下夹住继续删，继续删，咁咪夹压死压爆压爆咗佢咯，压到佢最后烂咗咯。第一只 T 八百咪用啲用呢类真系。真系完全 你唔好话啦，你夹住又系啦，你一开头汽车总物又夹住咯，不过夹唔爆咗咁先。 佢有 即系咁讲啦， 仲有液化部分喺度改啊嘛。 keep 住满嘅致敬肯嘅里边，老老实实。 液化咗嗰半就俾佢变成一定要分尸喺第二集嗰度嘅融咗嘅。 就系一二集嘅攻略法，你要捞埋一齐咯，如果唔系打唔赢咯。 因为你打到液体化咧，就打唔到嗰、那个 自假打都知啊，打唔掂睇嘛。佢其實某程度上同樣亦真係因為要拉阿舊嘅，即係阿州長出嚟兩邊一齊打咯。如果唔係講真，對調翻轉變咗，唔係咁樣設計嘅，對面唔夠打噶嘛。其實係， 唔係冇我冇唔夠打，因為嗰個新嗰個改造人咧， 兩隻打兩隻。 哦，因為其實而家講嘅今日嘅新改造人，即係咁，你派分嚟，你可以派勁少少嘅咧，你一開頭跟住過然。有 咪同第一集一樣咯，太過肉身又完全嘅人類， 就係咯， 連改造都冇啊！ 咁啊，又兩個啦！你講你開好似好猛嘅嗰就嚇，叫佢你要咪你溝好嘢啊？啲廢腦舊世界咧變咗，你後生細女兩嘢跪低咗啦！ 咁、那個問題咪話俾你聽，因為佢唔係女主角咯。 佢唔係女主角， 因為主要係要靠 Sarah 啊嘛。 Sarah 先係女主角啊嘛， 就係、 是、 咯。 老啲老人，啲老废老旧世界变咗 老而不废一样， 就系咯。我哋觉得佢系废老啊，就错 啊，真系抽唔掂啊！真嗱，即系始终嗱，呢集嗰、那个其实有 我讲到明，我入场真系为咗睇佢嘅啫，好老实。 我睇佢两个，我真系睇佢两个，真系讲。 唔系州长就真系算噶啦，好老实讲句，即系预咗冇嘢特别，因为你记住 Terminator 都系点解系州长系经典啦？点解佢系经典就话俾你听。唔识做戏嘅人都做到好戏出嚟，因为冇演技噶嘛。 因为个角色冇唔需要演技，但系、啊、其实今次呢个角色其实相对，我觉得系需要演技。 喂，大佬啊，咁多年啦， 系 点都磨有佢 唔系， 因为一个演员喺荷里活咁多年， 唔系 演点都磨到啲嘢出嚟噶。 呢只系真系要有演技先至表达到佢点解有咗人性呢样嘢，唔系即系唔系。 所以佢唔決定唔戴超嗰下，我中意嘅嗰幕。 哇，嗰下正啊，嗰下嗰幕系真系，結果唔戴超都系我，唔系已經唔系以前嘅，即系什么啊？唔系 Terminator 嘅嘢。 哦， 呢样嘢同埋佢最即系嗰句真系正。一开头阿 Sarah 讲话，帮我睇住架车 ，I will be back， 我得嚟。最呢个宣传讲咗嘅， 呢个宣传讲咗嘅，即系真系打咗折扣嘅。呢一幕出嗰下真系， 但系嗰下最后佢同话。亦都同佢講咗 ，I won't be back。哇！呢下嘢正啊，阿州長 係啊，呢下真係州長講 埋我阿仔講 ，I won't be back， 即係唔係已經唔係明示啊，暗示講緊阿洛舒華辛尼加時代嘅未來戰士佢完咗呢輯之後唔會有佢啦。 好老實，好老實啦、啊，你再過幾年，你仲揾佢嚟做，你真係揾佢嚟搞嘅啫，老老實實。 即系佢摆到明，而家就系讲个位置就系、是，因为 T 八八呢个 起码同埋真嘅，你话州长仲会唔会出现咧？ 唔敢讲， 我有保留嘅。但系 Model 零零一咧，就应该真系玩完噶啦。因为而家其实仲有一个，即系喺套剧上喺套戏上之前出 trailer 出咗 cast 之后，其中一个预计，大家其中一个估计就系讲紧州长个角色系咩？之前冇公布噶嘛，就系、是、知佢出嚟，佢、 啊、 开门出嚟嗰幕啫嘛，就系、是、公布咗。 净系会有呢？ 你唔知佢其实佢系 Terminator 系咩人嚟噶嘛？ 唔知佢 其中其实一个估计佢嘅立场系咩嘢咧？系讲紧点解 Model 零零一会系呢个样子？个真正嗰个 Model 系啊，不过好似 咁、那个问题，其实因为未解啊嘛，可能佢下次出嚟，如果仲系揾州长，咪就系解埋真系肉身嘅州长系咩人咯？ 讲真系。你如果睇套劇，呢套嘢 OK 啦，暫時都應該收，都算收得嘅。咁收得嘅自然拍落去噶啦，好現實嘅。 其實唔係㗎，你記住，Terminator 嘅宿命又係呢個世界線收縮定律。除咗第一二集之外，全部都一定爛尾㗎嘛。一定同你講 reboot， 記住每次 reboot 都係講 serious 㗎，即係唔係一集完㗎，但每次 reboot 完，因為炒咗。然之後就要等再 reboot， 之前三四五都係咁噶，呢一六都係咁樣出嚟嘅，就係講緊，所以六會唔會又係一集玩完炒咗鑊 reboot 唔成功，等下次再 reboot， 而家未知噶，老老實實。 嗱，我一睇緊喺 Vicky 講咧，就話票房就一般啫，北美票房 一般嘅就其實 一般，即係相比嚟講，即係講真，你用咁多特技，其實係換唔到本咯。即係以佢特技喺A 級水準，但係以呢個咁嘅 level， 因為其實特技好睇嘅，尤其我幾中意佢喺飛機上面打幕。但係以呢個 level 嘅成本嚟講，係換唔到本嘅。比起上嚟， 應該係 即係你話賺，但係一定唔係 你話回唔到本，我就唔覺，我 有啲有啲病態死咯，因為有海外票房。 但係就應即係你話大賺一定唔會，所以你話呢個 series 可唔可以上落去咧？ 有啲 我就保留嘅。 但相比， 尤其是以 Terminator 呢個 title 呢個 series 呢個成績就變咗就真 係 有啲 唔係呢個成績啊嘅往績話俾你聽，就係佢嘅 reboot 係會唔成功㗎。 嗱，相比嚟講咧，頭先我開頭嗰個五分鐘嘅 Rambo 咧就平好多啦，因為關鍵成套係一喺嗰個爛鬼農場，爛鬼農場拍，跟住喺加墨西哥城，即係特技咩啫？爆肚爆腸啲特技化妝啫嘛 ，CG 都唔多使嘅，哇，平到震，基本上淨係花一個人嘅錢嘅啫，就係史泰龍，阿龍叔一個人塞兩個，一個人把全屋人飽搞掂曬。 讲真，讲阿龙哥佢其实某程度上拍呢啲，佢都唔真系为钱啦。 不龙哥唔系，因为就龙哥龙爷啲演技好多，因为我睇佢做佢睇先 ，Loki 外传啊， 有啲唔同，有啲唔同。你记住，即系龙爷就 keep 住喺呢个圈 ，keep 住打滚嘅， 同埋佢 keep 住有演技。 但系州长真系走咗做州长噶。你想返佢中間係有一掌掌期㗎喽。 其實正式嚟講係喺 T4 度佢冇出場嗰個電腦 key 落去嘅咋。 係呀。 佢個 T4 入面啦，喺未來嗰個世界 入電腦效果嚟㗎咋嘛。 嗰電腦效果嚟㗎咋。係呀。 即係依又冇講啦，依就不過依冇講啦。 即係始終啦，以如果以一直有睇開Terminator 系列嘅，同埋至少係真係記憶深嗰班咧，其實呢輯呢集咧，其實睇得幾滿足嘅。 係啊， 因為佢俾到曬所有睇，即係至少一樣嘢就係睇 Terminator 嘅感覺。 我真係對得住呢個名咯，對得住 Terminator 呢個名嚇，好老實講句。 同埋講真，你經過三四五呢個洗禮之後咧，講真對 Terminator 其實唔係特別有期望。 唔係噶，同埋真嘅 Terminator 呢個系列係幾特殊噶。你就算三四五話大炒都好，其實都唔係噶，幾兩極噶，都有人中意。 因為其實我覺得上一集其實 OK 可以嘅，我又覺得起碼個劇情有新意咯。 先講啦，上一集講真句，整體其實真係以三四五嚟講係叫最好嗰集嚟嘅。 因為上一集其實， 但最大敗筆就係個 Skynet 版 John Connor 啫嘛，即係因為呢個係真係最多人屌嘅。咁個人攝影頭可以再傾， 但我 覺得 OK 咯，因為起碼 即係最多人係屌呢樣嘢嘅。好老實講句， 但係我覺得有新意嘅，因為我即係嗰陣起碼唔會有啲重複嘅。 我睇嗰陣時，我其實直接反應就係覺得係想同TV 版 Sarah Connor Chronicle 入邊嗰個即叫睇齊，即係唔係一定完全接軌到，但係個走向其實似噶。外邊其實有其他即其實有暗示，因為嗰度 TV 版是有暗示過John Connor 在未來是有問題的，出現了問題的，究竟是什麼問題，那因為那套 爛了 未，所以又未講不完的，即其實是有第三第四個真的出了去到有 Alpha Beta Lambda 世界線的那裡Sarah Connor Chronicle 裡面是真的出到很亂 的世界觀的，而其實第五集那個世界觀是開始去到這種真的唔明嘅睇唔明人嘅世界观嘅，其实做一样嘢。 我同埋咧，即系今集睇埋之后，我睇翻啲 comment， 睇翻啲粉嘅所谓解话啦，多咗一个几有趣嘅睇嘅方法，唔系一二三四五六，系三四五一二六。谂翻起又啱数嘅，其实 打个回圈。 因为三四五你话系一二打后咧。唔係，記住嗰啲全部都係葉線嚟㗎啦。三四五而家個睇法已經變成葉線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呢個仲係 Skynet 嘅世界線。 Skynet 世界線。 而且三四五嚴格嚟講，同一二個拉楞就真係可以再拉得開嘅。佢真係攞咗最 basic 嘅一定。 咁樣講啦，一同二係你一定要強迫你玩嘅章節，跟住到三之後就係分支，即係你揀咗邊條線。 一二六同一二三，同埋三四五咯，一二三四五一二。 係啊，落咗另一條分支線 B， 不如先可以咁講係。 而家睇落就一二六係所謂嘅正轉線咯。咁然之後三四五就係 if 線。 外轉。 而啲 if 線其實佢某啲情節係影響翻一二嘅睇翻啦，因為嗰陣時要攞拉楞噶嘛，其實係。你咪睇翻就係話，可能就係講 Skyland。失败咗三四五，记住，就算 John Connor Skynet 化咗，呢个都系未来嗰件嚟嘅，佢都系杀唔死现代嘅 John Connor 噶嘛。其实，即系 John Connor 始终存在噶嘛，喺呢条世界先啦。 就是讲紧 Skyler 试咗咁耐，试咗三四件唔得，试埋一，试埋二都唔得，就到六，终于有一件冧到 John Connor， 但系因为二嘅情况之下 ，Skyler 都亦都停鸠埋，咁咪有六再之后嘅事咯，吓、啊，同埋真嘅呢类型嘅时间 travel 嘅故事啦。即系 Terminator 如是啦，ACG 嚟讲，你双影机如是啦，你真系要好有系统、好有逻辑性去睇，好易乱嘅，因为世界先系跳嚟跳去，系跳嚟跳去，因为佢哋卖点嚟嘅呢个系，啊，即系你接受唔到，真系前面转咗走啦，唔该，吓、啊，呢、這个真嘅，好老实讲句，吓、 啊、，OK， 大， 不过就呢集就亦都系。唯一即系叫做三四五打后啦，唯一一套我真系有兴趣想睇佢后边点玩，因为个问题正就系、是、我睇完最后一幕，扑街啦今次，又多咗个癫婆啦，点算啊？ 有 喂小妹妹俾人教坏咗，俾婆婆教坏咗啦，出事啦呢次。 我唔想再有人死，咁你就要准备啦。第一同第二中间阿 Sarah 变成点咧？第一嗰、那个喂，你记唔记得第一入边、那個？ 唔系你记住啊， 好普通，跟住真系 K Y 喂，即系其实叫做喺入边嗰个基本上 J K 嘅啫嘛，但系大啲，其实大学生级嘅啦，但系即系的其实嗰 佢真系普通靓妹一件咯， 啱啱出社会二十岁， 不过有一样嘢我都知就嗱，即系好现实问题。 跟住去到 以而家依个票房，你又我觉得有冇有公司俾钱咧？因为有现实问题， 真的，但是今时今日亦都系认啲另一条路，走翻电视嗰边。 电视即系电视咯， 吓，因为而家真系多咗 TV source 咧，你唔同以前一定要真系拍，然之后揾 cool 上。 哦，系啊，尤其 你而家有一扎网上 streaming， 好老实讲句， 因为今个礼拜其实系喺美国嘅串流界系属于叫大运战嘅。首先就 Apple TV 开咗啦，跟住咧迪士尼拍摄又开埋啦。咁 就傳統開山嘅 Netflix 係啦，咁三大再加埋啲濕星嘅嘢， 我記得仲有 好多㗎， 有好多㗎， 濕星嘅嘢， 亞馬遜算唔算嘅？ 亞馬遜算 啦 ，Prime Video， 亞馬遜咯，亞馬遜就相對咁冇去山 一樣㗎嘛。 真㗎，你講咗咁多，仲有老牌嘅 Hulu 咧 ？Hulu 咯， 係啊，即係因為其實嗰邊咧，啲又點講啦，或者即係差。 因為你講到迪士尼 Plus 咗 DC Plus 咩？ 唔係，簡單嚟講，點解近年外國多咗例如《權力遊戲》呢類咁嘅可以全世界風行嘅咩咧？Living Dead 呢啲全部呢啲咩就係因為其實佢哋係嗰個電視頻道嘅興起啊，真係興起啊！見可以講係佢哋喺所有題材上、喺創作上、喺發布上，全部班製作人冇曬任何掣肘啊！即係想點就點啊！結果係真係去到白花， 我唔使攞酷啊嘛， 白花 成， 即係白花情況嘅情況。 即係我中意幾條睇幾條睇，個酷。 不然因為問題嘅呢樣嘢就 同埋我唔需要你個電視台嘅尺度啊！即係其實有好多。其实 唔系个观众接受都得噶，其 实系啊，即系去到其实有唔少嗱，嗰啲未必 hit 嘅程度系真系扣，即系已经系过香港人嘅三级都未必上到嘅级数，其实有噶，未必冇噶，但系嗰啲就真系太小众，变咗上唔到你大台。但系就系因为连呢啲都可以生存到嘅， 但 系 问题就系一方面就系、是、其实我依个唔系依片唔系小问题，真正重点就系好多好勾流嘅片都有机会睇到。其实今日就啲人睇 Netflix 最多时间做咩啫？喺堆垃圾里面揾啲冇咁垃圾嚟睇啫嘛。 其实咪等于当年 PlayStation 集啲 game 一样咯。 系啊， 超多 game 之后大量垃圾 game 一样道理啫。 好似我妹咁样， 你 YouTube 一样。 佢本身有，我妹又本身有睇 Netflix 嘅。佢之佢喺年几前佢仲可以揾下睇片，但系依几月睇咩啫？《老友记》问你死未？我睇一翻嚟睇，一翻嚟佢睇彩电视啊！你又睇《老友记》啊？ 咩啫？咁人哋咁即 系各有限嘅，即 系 我 几好。系咪就系当你入边咁样就系 Netflix 佢好多用嚟叫我就我睇完咗之后，我终于明白点解 Netflix 花食咁多钱去为咗卖《老友记》一年份嘅版权就系又将好多人位睇《老友记》。 好多人啊，话主打嚟嘅大佬。 香港尤其以香港，我唔其他地方唔知。香港嚟讲，你要追到最新呢一两年嘅《老友记》系接近冇方法。暂时而家变咗得 Netflix， 因为 香港。以前明珠台有做嘅已經是三四年前的嘢， 止唔止三四年？ 止最快嗰年，佢最快嗰期有意思係，佢不斷一直有做緊嘅，不斷有做嘅，但係最快都三四年前。 不過幾大鑊喎，因為 Netflix 買咗淨買一年，老友記一年份嘅播映權。 咁屌真係好賣嘅地方佢唔會續咩唔好傻啦。 咁又要搶 咩就係、是、結果就而家睇咗如果係咁嘅話佢係之後係由頭到尾都有。佢而家 Netflix 個情況就係只要佢攞咗個版權。 佢一年嘅咋。 佢唔係我就係攞到。 你又搶㗎你要。因為而家就變咗咩好簡單就係、是。改鬥 唔係唔止 Netflix 咯，香港尤其有好有其實有好多冇得公 唔係香港轉頭㗎啦，依啲係 唔係未嗰啲外其他嘅未啲入到嚟亞洲係因為語言問題，有啲人唔睇完睇唔明原片咁解啫。 語言嘅而家好多都有配音 字幕 㗎啦，我知係就係話 好離譜嘅字幕， 睇你唔係睇你個 demand 啫嘛，如果 demand 高嘛，配埋入金俾你咯。 我話其他攞咗嘅話，佢想打入呢邊先，唔係加字幕。 因為 Netflix 字幕係好離譜㗎，其實係。有时我睇，有时系唔可以咁写咁啊！扑鸡文睇住真系，喂等先，你有紧乜嘢？嗱，冇个人问啦，因为全亚洲罗系一次过上晒咁多集，我睇第二集，哇！你日文错得好离谱啊，都 唔好话错得好离谱添，即系嗰句照抄都错，大佬。 跟住好啦，英文嘅字幕有时等先，你乜咁鸡嘅英文都觉得有啲问题，我觉得即系跟住结果就啲人结果咧，迪士尼拍摄诶，今年佢未有香港版啊嘛，等话。你教好啲字幕先，你冇 Netflix 嘅微谱啊？ 唔系噶，呢个系全世界啲所谓官方字幕都有嘅问题嘅，基本上。喺无论系诶卖碟嘅 DVD、BD 又好，电视台嘅又好，好多时都同你讲紧，唔多唔少都会甩碌。即系你话去到 Netflix 个碌程度咧，就真系可能少啲，但都唔系冇。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始终嗰班系打工出粮。 系啊， 嘛，所以都系嗰个点解要搵字幕组就咁解啊，大佬。 系啊，想问一下你嗱，提岔一讲，巴同马蜂，你有冇人申请过啊？ 冇， 因为我唔知道香港， 但系啲字幕都系啊，少。 但 系 一日就佢，因为佢 话真系睇你啱唔啱明噶咋。 因为我喺 即系剪就一嚿咁多。 因为我今朝早开Apple TV 睇，咦，有巴同马蜂个 app， 25一个月喎，讲真就 系，但系。香港好似 睇 唔齊喎，印象中，即系我知好似要 VPN 喎。 因 為我聽， 因為我聽見只，咦？因為佢而家巴東話風最好嘅咩？每個夜晚就同你即刻同步上 我啊嘛。佢 B 站，佢 B 站咁嘅玩法啫嘛，其實係。 系咯，所以我 咁佢根本就係台版嘅 Bilibili 咁真啲，大佬。 咁係。嚇！咁點好？咁好點好答嘅？但係雖然有 B， 其實大家鬥搶時間啦，呢樣嘢就係。结果就系因为有机会关于全亚修罗呢个就等有啊时间啊超监嗰个节目先讲佢啦呢套嘢呢次我睇到我呕晒嘴啊笑碌咗喺度， 仲睇乜鬼字幕 嚟噶？ 唔系笑料嚟噶，我睇佢笑咩？喂，打只眼啊！ 一阵到时讲啦呢啲嘢。 咁今次差唔多，表讲下讲咗啲 唔系我普通话少少啊，即系翻译真系睇手神噶咋，讲真真，即系你睇下搵唔搵啱人。同埋嗰個人對舊嘢有冇興趣？如果對嘢好有愛嘅話，咁就 咁啊。咁但係點解就係揾字幕組？就一通常字幕組會做嘅都係有愛， 有上同冇上之下嘅 有愛冇愛 見機啲乜嘢啫？ 咁但係咁講真，你一個禮拜咁我大佬斷工收錢，你俾成堆片我攞住個劇本。 因為依家你都知咁多片一定流水式作業㗎啦，冇計啊！ 大佬有關係，以前我自己做過呢 part time 字幕，我大佬喂攞劇本嚟，攞劇本嚟譯，即係照譯。大佬收钱啫嘛，总之又大佬赶时间噶， 经验谈嚟嘅啫，呢个系 半我唔知两三个钟头，亦一集廿三分钟嘅。 系啊，总之我 慢慢俾 佢 啊。 我时间就我时间就咁多，我钱就收咁多。 唔系 hea 算噶，总之就系咩好提谱，甚至提谱都算过咗嘅，所以就系上层制。 唔系唔好相反咯，个意思。 唔好提，总之唔好俾人制。 因为有一班人根本唔识噶嘛，睇因为 鬼咩咁多都系咁。 唔系睇嗰班人，好多人其实根本唔识嘅啫嘛。所以根本你錯了都不知 道。係啦，即所以當時做我嗰做我節目嗰個頭算係比較緊張嘅，啲氣都俾你屌啊！好啦，咁今個禮拜就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